最爱主打星 R Code 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面包师傅吴宝春在官方脸书发表两岸一家亲支持九二共识的声明，引来台湾舆论抨击。吴宝春求救公开支持九二共识的准高雄市长韩国瑜，两人下午一同露面。韩国瑜强调意识形态的表述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强调，希望台湾民众爱惜支持吴宝春。 吴宝春师傅，这是我们台湾之光，他只会烘焙面包，不懂政治，现在被搞得满头包。我觉得这对吴宝春师傅来讲不尽公平，两岸之间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单纯的生意人能够不过度碰政治之下发展自己的事业，希望两岸的人民都能够祝福。我觉得这次吴宝春师傅受到这样子一个压力，真的我希望所有台湾人民能做他的后盾。那意识形态的表述真的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强调，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来站在吴宝春师傅的旁边，再一次拜托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全力来支持吴宝春师傅。 吴宝春说他是专业的面包师，吴宝春还是吴宝春。 我是一个专业的面包师傅啊，面包的世界里面呢很单纯也很快乐，我很喜欢呢也很享受呢，就是用面包呢跟大家交朋友。最后吴宝春还是吴宝春。 吴宝春在上海市的分店12月7号开幕试卖，当天中国网民就贴出消息，饿死也不会到大陆赚一分钱的人今天大陆首店顺利开张，生意挺好的。尽管吴宝春澄清绝对没有说过饿死也不会到大陆的话，但是网友仍然不断转发，所以吴宝春面包店才又发出了两岸一家亲支持九二共识的声明。民进党前立委姚文智参选台北市长，辞去立委留下的士林大同立委选区必须补选。国民党上周锁定劝进但当下没有应允的台北市议员陈秉甫，已经向党中央表达愿意披挂上阵，明天上午将由组发会主委李哲华陪同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中央立委补选提名审核委员会明天上午也将开会通过提名陈秉甫，以及经由民调出现参选台中市第五选区立委补选的前立委沈智慧，并送下午的中常会通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明天开始连续两天审查海军、空军与国防部机密预算。民进党立委罗志壮、王定宇还有邱志伟提案，将海军前舰国造第二阶段原型舰筹建预算编列的75亿1334万7000元之间减列37亿。海军司令部今天强调明天一定全力说明。罗志镇指出，将是海军说明情况，还有改成冻结预算，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动之的空间。海军推动前舰国造，一家位于直布罗陀的小公司 Gavron 取得了技术顾问合约，但是拉法叶舰尹清峰命案当时担任海军五或是中校的郭喜退伍之后从事军品代理，就与这家公司关系密切，而且由海军司令黄树光聘请郭喜担任顾问，希望在合法范围内运用非正式管道策动为海军找伤员。外界研判民进党减列预算可能为了避免前舰国造弊端开辟防火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9点，指数站上了9700点关卡，来到9707点，成交金额919亿。 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4点，211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0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点，25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8点，76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7点，257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最新价位3058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地区都有长浪。目前宜兰龟山岛和台东已经观测到了浪高2到3公尺的长浪。陆上强风特报，下午开始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都有8到10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从学业到事业的第一名，您总是成功胜任每个角色。人生的字典里只有完美，就像双虎会的优越基因。内湖核心帝王 AIT 使馆特区，擎天双塔地标，所有的第一献给天生赢家的您。双虎会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Luxgen 的好，你开过就知道。只要来电试车，不但能体验 Luxgen 的好性能、好科技，更能感受 Luxgen 的好大方。12月底前年终欢庆，回馈有礼，全车系试驾，周周抽 U5，越早试驾，中奖机会越高。 Luxgen。 照片字界都写得很好了，怎么还是没人跟我聊天？交友软体怎么都在以貌取人呢？ 哎，你声音这么好听，推荐你使用 Goodnight 语音交友 APP， 一对一真人即时配对，免费电话聊天，无聊睡前找人哈拉聊八卦，拿起手机搜寻语音交友，立刻下载 Goodnight 晚安 APP。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12月7日开始预购，环球。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2号义卖商品有牛头牌炊具10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另一组15人份厉害电锅加美国 Contigo 保温瓶组合，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来来来，你说我什么 fan 什么 fan？ 等一下，我先不要给你听到什么 fan， 不是欧德阳哦， 不是， 不是 第二名，你刚刚第二个又说什么 fan？ 林依晨 不是，你一直以为是同一首歌， 对 不对？ 對啊、 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 给你的心有飘没有甜？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安。 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她是许志安粉玛丽。刚刚一边跟听不出来人家上弦月，一边又要再跟着唱。 哎，你在 Q 那个，你在 Q 那个，我在听那个头看看。 给你的心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这一周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都要进行 Good Night 周。Good Night 呢，其实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一个厉害的用声音以声会友的交友软体。然后呢，就可以跟一个陌生人聊天讲话。 嗯， 它是限时七分钟啦。不过我们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要进行的 Good Night 交友是对战系列的，所以就是每天我们要挑战问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可以30秒。昨天我40秒做完，今天我可以30秒就做完。 你10秒啊？ 就一开始直接问。 你10秒没进行，那就算失败。 要逼这么紧。 这么有自信，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啦。因为今天呢，要问这个问题，就是问说，哎，今年贵庚啊？ 太简单了吧？ 你年龄几岁啊？这才是孤单北半球 啊！ 好，那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哥哥妹妹大对战呢，那我们就要来。因为男生你知道都要等比较久，所以每次 男生就是要排队，你就是排队慢慢的等，因为就是供需不平衡， 这是供需问题，供需问题。 但如果你这未来你想要快速通关的话， 哦，也是有方法的哦。 对，你想说时间就是金钱， 很简单。 我没有时间，但我很有金钱。 这真的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你砸钱你就可以很快马上。 对，一定有等级之分的嘛，所以你只要使用它的那个， 跟环球影城是一样的道理。 对 ，VIP pass。 对你付一点付出，你就可以快速，你就可以插队，你就可以赢过欧马克，你可以排在他前面。 好，今天呢，但是因为是公开的那个场合，所以我一开始还是会做一个宣告。 等你解释完你的宣告， 宣告完可能就30秒。 我会等你宣告结束， 哦、 宣告不给你压力这样子。 好好好，看一下，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在地球的两端。 哦，好像到了，好像到了。嗨，喂， 喂， 你好。 Hello。 嗨，你好，我现在呢在玩一个很重要的游戏啊，不好意思，你可能没有在那个软体上遇到这么奇怪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在时效之内，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回答这个问题，我就算赢了，这样子。 好 哦哦，还要跟你讲，就是现在这一通电话，因为我是正在做广播节目，所以可能就是大家要听得到，但是没有关系，我没有要求你要回答真实的那个数字，你可以 好好 你可以随便回答，你可以随便讲这样子，我只是要一个答案。 好， OK， 请问你年龄多大？ 我26。 26岁。虽然我知道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正在做节目，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声再见。 啊！我答对了，我答错了。 你没有答，没有答错，答错年龄哪有答对跟答错的差别？ 哦， 对啊，谢谢你，就是完成我今天的心愿，谢谢。 好，恭喜你，拜拜， 拜拜。如何？ 我觉得这世界上人都太宠你了。 怎么了？ 怎么都没有遇到一个会？ 你说要做干嘛跟你讲啊的那种？ 对啊。台湾女性真的是 number one， 这跟台湾女性哪有什么差别？就是做人就对人家好一点是会怎样？ 不是啊，就是我玩国难又不是要接受别人玩游戏的那个，我玩国难是要认识朋友的、 啊。所以那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就说、哦、我不想跟你玩，这样子，我不想啊。 而且他们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就是真的都很贴心耶，就是你要干嘛都配合你。 啊哈。你不觉得 这其中有一个 learning 吗？这其中你可以得到一个 learning， 得到什么？ 就是当你很确定你要什么，跟你想要讲什么的时候，你就直接讲出来啊！人家要么就直接拒绝，人家要么就会 play along， 就会配合你啊！对啊，就不用在那边说哦，那个嗯啊呀，跳恰恰很烦、 欸。我偏偏待会要狂跳恰恰， 随便你啊，随便你，你快乐就好。哥哥妹妹有意思，本周的 Good Night 交友 App 大挑战大对战，好，我已经结束了。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快呢？ 5秒。 好，可是你有扣掉我前面讲那个问候跟宣言的时间、啊， 对对对， 所以加上去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40秒，差不多30秒，40秒 难， 差不多。 不喜欢这个称号吗？ 你快点啦，你不用排队，你马上就可以有了。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发现人与人不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造成地球几千年不停的战争，越变越陌生，使得仇恨延伸。虽然我们有了高科技的发达，却还是每天人与人的吵吵打打，这真的让我感觉心里有点怕怕。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人类那么爱打。如果这世界没有这么多的变化，可想见人生无聊到不像话，就像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如果不会变，就对那西游记说再见。不管你是 Chinese、Korean、Japanese、Malay、或者为西班牙还是缺了一颗牙，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得平，就装着新的生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That's right， 你就是不一样， 就是。 你已经做出了预告，就是要很迂回的宣言，你准备好了吗？你已经想好，这是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要怎么迂回？ 我就想跟人家聊天嘛，我就是想跟人家聊天啊。现在又没有人打电话给，好嘞。嗨。 喂。 喂，你好。 你好，请问你是？ 我。哎，我先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在那个就是录影片录节目，所以就是因为我想录使用 Good Night 的那个的记录，所以那之后我跟你的对话可能就是会被播出来，就大家都听得到，你会介意吗？但是 那还好啦。 对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就只听得到声音。 那反正你不会问我名字就好啦。好，所以 你在干嘛？ 哦，我在上班啊，只是就是有点苦闷，毕竟上班到一半有点累了，出来走走。 所以想回家了。怎么叹气这么可怜？ 对吧、啊？最近有点苦闷啦，所以是有点想请假回家，但是就…… 所以你有、 啊、 你有很多年假吗？ 没有哎、欸， 所以你在公司是个菜鸟。 对，我是个小菜鸟。 你不会是刚毕业吧？ 没有，我是刚换工作啦。 刚换工作。 哦。 所以你毕业很久了吗？ 蛮久的。 多久？ 我毕业大概5-6年了吧。 5-6年，你有当兵吗？ 有啊，就是退伍之后。 你是当那种要一两年的兵，还是那个四个月像夏令营的兵？ 哦，没有，我是当一年的替代役。 替代役？ 嘿。 哦，一年，那我，那你不就今年28？ 对。 我答对了。我答对了吗？是28吗？ 对啊，差不多。 哦。 所以现在是要问我年纪是不是？ 没有啦。 哦。 也可以问你星座啊。你是什么座？哦、 我想到你家坐坐。 哎、欸，你这个从哪里听来的？ 就很多。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那个吗？ 你很会撩哎、欸！你用这一招征服过几个人？是不是大家听得都很开心？ 其实还好哎、欸，我真的就是我其实就是跟别人聊天，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聊这种东西，但是我没有一次成功过，这是第一次成功。 那不然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干嘛、啊？就是 就无聊哎、欸，这样子。 对啊，对啊之类的。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想到你家坐坐，很好笑哎、欸。 我天秤座啦。 哎。 那你看认真回答，就是你知道会干掉啊。 真的耶。 是啊。 那我的反应应该有让你 有，我很开心。 那就好，谢谢你。陪我录这个 Good Night 记录。 好的。 那28天秤跟你说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 想到你家坐坐。 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个？ 欸欸欸欸、 如果他回答那种很普通，比如说博爱坐，你就不开心，对不对 ？Are you kidding me？哎、欸，我会不会经过这个礼拜之后， 你迷上 Good Night 吗？天天玩 Good Night。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 怎样？ 以前啦，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会输入自己的年龄。其实那个时候，然后女生可能还好，可是对男生来说，如果你的年龄是比较高，你常常就是我等了十几分钟，一被接通，对方顺挂。 你说男生年纪比较大被顺挂吗？ 对，因为女生我不想跟老人聊天啊，我不想跟大叔聊天啊。 男生不是年纪越大越吃香吗？ No。所以我在想，最近你在滑滑滑滑不到的原因，会不会跟年龄也有关系呢？ 我的年龄啊，就我就是老人啊。 好难过、哦。 我看起来没有我实际那么老 ，K 在跟谁喊话？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哦。 大家知道吗？ 玛丽女神很年轻，很漂亮的。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我看起来没有那么老 ，K。 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什么滋味？嘿，你对我好一点，否则我随

个方向不停地走，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不服说个你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像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涌。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芭蕾，割再大的苦，再多的泪 ，We will care， 心可以碎，也可以黑 ，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芭蕾，流再大的苦，再多的泪 ，Who will care？ 心可以碎，也可以黑 ，I'm not afraid， 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 要做个不败的恋人。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呢，玛丽在跟我分享就是阿库尔谢和弦的记者会、然后其实今天呢，我的老婆也跟我分享阿库尔谢和弦到了他们公司去。 哇，你说就那种慰劳上班族的感觉嘛， 就是 唱给他们听。 对对对对，在午餐时间，然后因为你看一家公司可能有1000个人、然后可能在那个办公室那一区里面可能就有几百个人这样子、对啊，就在他们的就虾皮其实蛮奇妙的，就是他们的公司有一整层是吃饭的地方。 你说到大家去那边吃饭， 就是中午就是你可以休息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有 认识别的部门的人， 有饮料。我不知道会不会，如果你很积极想要认识的话，应该是很蛮有机会的啦、对啊，然后就还有一大堆就是零食饮料放在那边，等于是他们的 不用钱的 厨房这样子。对，然后 好像就在那边表演一次，表演给大家，就等于是以前国高中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个轮值到午休 DJ 的时间嘛，就是你可以放自己的歌给全校听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你老婆非常非常喜欢谢和弦，但她没有跟你说过，她其实看到她会很开心。让我想到，因为昨天我就看到耿如的报道，然后就是说孟耿如其实非常喜欢周杰伦，但是他没有跟，就是他说他没有跟焦哥讨论过，就是哎、你喜欢什么艺人，你喜欢谁，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说其实他非常喜欢周杰伦。 我也不知道焦哥喜欢谁。 对，因为他有反问说，那你知道焦哥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吗？然后他就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就是刚好这个他们都没有讨论过、他喜欢周杰伦喜欢到会很脸红，就是他、因为他说他个性是比较像男孩，就大拉拉的、然后就看到他会哦，他说有一次然后在餐厅，然后就是刚哎还在发廊，然后周杰伦刚好离开、他姐就说哎周董哎，然后周董就回头看他们一眼，他说那一瞬间我就 心跳 加快，然后就焦哥不知道这件事，这样 卡提亚只会一直抱怨我，然后就会说你看周杰伦有多爱昆凌，他就会一直看他的 Instagram 说你看周杰伦真的很爱昆凌，意思就是刁我这样子， 你就多展现一些诚意嘛。 展现什么诚意？ 就是有时候突然回家， 我的 Instagram 还要被人家管 po 什么？可以活得有自信，新的天堂，新的方向，心疼迎接他。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阿珂谢和弦跟最近王燕威一起合作这首新歌，叫做 It's You。 说到了王燕威呢，在下个小时也会听到王燕威最近好多创作浮出来哦， 默默的， 对啊，或是参加很多创作营，有没有在创作营里面就产出了很多的歌，然后被签下来。因为下个小时呢 ，Erica 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那在 Erica 的最新专辑《Dare To》当中，也有一首王燕威的作品。小小的爱要坦荡荡，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 喂， 好复古的铃声哦，平常你在传讯息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对方这个时间在干嘛呢？就有时候我现在就有点，比如说我现在的作息已经调回比较正常的生活，所以有时候在可能10点、11点以后，就觉得这时候是不应该打电话或不应该传讯息给你这样，就是连传讯息跟写 email 可能都不太好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生活就是工作上面接触到人还是有很多是非常夜的夜猫族，也就是我早上起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传的时间的时候， 人家还在睡觉呢， 人家还在睡觉。

消防局联手打造同温层护暖情歌，环球与消防局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我吧。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吕强阿木易。我的新专辑 Dear Myself 已经发行了哦，里面的主打歌叫做你懂我说的吗。这首歌其实在讲的就是对于爱情的矛盾，也谢谢大家非常的喜欢，那你们之后去 KTV 的话应该也唱得到，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点播哟。 懂了吗，我用沉默代替回答，伤人的话字句间写让人害怕，谁明白从前的渴望转眼间对爱变遗忘，越是爱的傻就越是矛盾挣扎。醒了吗，也许我们从来不大，偏执的爱啊，亲吻变成一种惩罚，这段感情太多的牵挂，那些你对我说的话，情绪太复杂，越是放不下。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质墙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你给了无解的条件，要我陪你直到永远，存在两个世界却守望同个明天。哦，你懂我说真的好遥远，让时间代替我回答。哭了吗，往心里也是放不下，像是这样连呼吸都习惯隐藏，两人之间太多的伪装，想原谅不敢受伤，爱越是挣扎越是放不下。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装陪你直到永远，存在两个世界 里倔强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 本周的 UFO MVP 他是吕强，你懂我说的吗？现在要告诉你，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张信哲即将要在2019年的4月份开他的未来式演唱会。2019年的4月6号，阿哲哥也要登蛋啦，在台北小巨蛋。 是的， 我相信当天的嘉宾应该会是吴玛丽女士。有鉴于你们的缘分如此的深， 你醒醒吧，你不要再做梦了。 好，所以4月6号台北小巨蛋，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张信哲的哲式情歌的话，欢迎你去参与他的未来时。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息，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妈妈，妹妹为什么在哭啊？ 妹妹是饿了啦，妈妈来喂她喝奶奶哦。 妈妈，牛奶很好喝，我可以喂妹妹喝牛奶吗？ 妹妹现在是喝母奶啊，你和妹妹一样，小的时候都是喝妈妈的母奶，所以你的身体才会这么健康。 妈妈也会跟我一样健康长大。 对呀，健康长大。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 社会科都吊车尾， 就不喜欢背嘛。 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用心爱你的人才会对你的一切如数家珍。江美琪家珍11月30日数位单曲 MV 感动上线。如数家珍。2019我爱江美琪演唱会全民抢票，快到 KKTix 全家发咪破。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小球庄娟英。 我家前面有大花园， 还有呢， 有百健的公园， 还有呢， 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捷运都动工了。 哇，那我也要搬过去。 八德新市镇和雄 M 2-3房，03-365-8996。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回廊谈话，谈到近来民众讨论的机车加装 ABS 安全装置，施政利益良善，但是却忽略了新标准会不会增加民众负担，希望行政部门重新检视，找出救济方式或者是减轻民众负担的方法。交通部代理部长王国才下午指出，明天下午将与机车业者讨论降价方案。另外，原定2021年的新车全面加装，考量影响层面太大，也将评估实施效益，重新检讨上路日期。 中国大陆福建省人民政府今天公告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35条措施，其中第五项包含推动落实台资企业同等待遇、试点引进台湾医疗产品技术、扩大影视产业合作，也将台资企业纳入政府采购网范围。公告指出，金融方面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自贸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相关规定向台湾地区金融同业跨境拆出短期人民币资金，支持平台各金融机构试点人民币与新台币直接清算。同时，医疗、旅游、生物科技率先对台开放领域，台资企业也可公平参与福建省各级政府采购，台湾居民的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都能当成身份证明参与政府采购。扩大两岸影视产业合作，符合规定的影视文化企业所得税按 15% 税率征收，享受个人所得税奖励还有固定资产投资额补助优惠。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1点，成为2114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8点，205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6点，25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5点，76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点，257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点，306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9点，9707点，成交金额919亿。民进党台南市议会党团总召集人的产生过程出现争议，原定今天由党中央召集台南市党部主委黄先柱、总召集人林怡锦还有正副议长选举督导召集人黄伟哲开会，却临时取消。议员陈怡珍、陈秋平还有周丽金再度质疑黑箱作业，批评黄伟哲球员兼裁判。三位议员指出，台南市党部7号召开党团成立事宜会议，但是事前没有提及要选总召集人，更没有告知讨论正副议长选举。没想到当天，党部主委黄先柱竟然直接鼓掌通过推选林怡锦为召集人，办理后续的正副议长选举。如此违反程序正义，身为正副议长选举督导召集人的黄伟哲理应处理。却没有想到径自取消今天会议，接下来正副议长选举的公正性如何取信于人？黄伟哲回应，今天原定的会议属非正式咨询性质，党中央希望先听取意见，但是黄先柱、林怡锦不愿出席，只有他一方愿意出席，当然只能取消。再者，他原本以为出席是要问新科市长的意见，没有想到是要他主持会议，但他不是主导小组，要他主持也很奇怪，应由中央党部组织部门处理比较适当。远东航空机师叶新富去年3月7号执行勤务之前接受民航局酒测超标，远航认为他严重毁损商誉和工作规则，依劳动局人法解雇，提告求偿2062万9842元。台北地方法院判他必须赔偿64万，叶新富不服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和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地区都有长浪，目前宜兰、龟山岛还有台东都已经观测到了浪高2到3公尺的长浪。傍晚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为您插播低温快报，近日日夜温差大，提醒所有用路人注意冬季行车安全。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在气温多变的冬季仍能安全驾驭爱车，想去哪就去哪。即日起至1月18日止 ，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冬季行车安全无顾虑。完美之路不该止步。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阿公团、阿妈团登山过台湾，一个民间乌鸡丸，两团夹夹做一团。台北市立国乐团、铁丝亮光乐团，精彩节目，让你看了快乐又圆满。 1月19、20日，国父纪念馆铁狮练国乐，两厅院售票，精彩可期，不容错过。 我是彭恰恰，不见不散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83周，第五名吕强，你懂我说的吗？第四名陈绮贞，伤害。第三名岑宁儿，陈奕迅。一秒。第二名严正兰 I don't 姑息。第一名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若你感觉不自在，事出有因，别意并非我耍赖使坏，在甜美只是彩排。说真的，你敢不敢 ？Welcome back to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FM 92.1。为什么要讲英文？因为 Today we got an ICRT DJ 。 Hello， 大家好，是 Erica 刘艾丽。 嗨嗨嗨， 嗨马克玛丽。 发行了个人的最新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呢，就是里面曲风多元，而且编曲好精致啊！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张专辑的 title 名称。 我第二张专辑叫做《天鹅说 Dare to》，对，然后《天鹅说》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生命力的专辑，就是我很想要听专辑的人可以感触，有一些感触，对对对，然后也希望这张专辑可以给大家很多勇气去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跟希望可以做的事情。 欸，说到了 Dare to，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这张专辑的英文名称，我就想说哇，如果是一个不管是网络节目还是电视节目甚至广播节目，也是应该要特别为你做一个你知道 Dare 的专辑，对吧？ Dare 的专题，就如果你要上来访问的话，你就必须要就是跟我们玩 Truth or Dare 之类的。 哦，欸，那我们等等要玩这个吗？可以啊。 真的吗？ 可以啊。 你是敢玩的人吗？ 来啊。 感觉他什么都可以，他好像没有在怕什么的啊。 其实也没有，是想说有什么挑战可以来试试看。 那你刚刚一开始说到，就希望听这张专辑的人都可以认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Erica 最近在忙些什么事情呢？ 最近就是都在宣传专辑，然后我最近养了一只狗狗。 这么突然？ 对，我在前几天在我家前面捡到了一只小， 是前几天， 前几天而已。我刚好下通告，然后已经9点快10点了，然后下雨，然后在我的大楼的前面有一个小狗狗，它跟我跑进来大门，然后管理员就说它那天一直在进来，然后就把它踢出去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怜哦，然后他家人也没看到他家人，所以就把它抱回家了。 那是小狗吗？ 它才3个月。 这么小？ 对，你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3个月？ 因为后来有去带去那个兽医啊，然后又去洗澡跟打针，然后兽医就说他3个月。 所以你从来没有犹豫过说，哦，我可能是先暂时中途他，就是先养他，然后看他健不健康，我再想办法，还是就觉得我就是要开始养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跪下来，然后他就往这边跑，然后他也很 friendly。你会想说流浪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防备心，他完全没有，然后就觉得这好像是缘分， 一直这样蹭你呀， 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都很爱狗，但是我都没有养，因为我过敏，然后再加上就是不会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就是我不会想要去买啊还是什么，对。那刚好他就在这里，然后 又是一个这样的天气，我不忍心让他一个人在外面， 所以他现在在你家等你回家。 他在我家。 哦，那你取名字了吗？ 他叫 Bobby， B O B B Y， Bobby， Bobby。 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很想知道很多的为什么，就为什么叫 Bobby？ 我不知道，因为我带回家的时候我就帮他洗澡，然后就觉得他好温柔，然后又很帅，我觉得他长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芭比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帅哥的名 字？我觉得帅哥名字，我浮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就是 B 开头的，或者是 Daniel。我到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名字 Daniel 感觉好像很绅士， 比较王子一点。 对对对，但后来就觉得他好温柔，觉得芭比比较适合他，那个很贴心的小狗狗。就立刻叫他芭比了， 但你不知道他会长到多大。 他后来有去，就是医生说他可能会长到25公斤大， 25公斤。 Oh my god！ 对，真的，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房子不大。但是， 你知道25公斤的狗的排泄物也是会很巨大的哦。 呀、yeah, ，我已经他现在才3个月，他的那个已经 便便已经蛮惊人的， 25公斤，所以他是那种像是拉布拉多或是 Golden Retriever 那种。他好像有，他是米克斯，他有混到那个狼狗的的血统。对， 天哪， 对， 那他真的很社交 Bobby。 哦，对，因为比较帅气一点， 感觉的。 好，今天呢 ，Erica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带来他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做了多久啊？ 开始录制专辑是今年的过年后，对，然后收歌是差不多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我也是去年年底才开始写歌， 所以差不多一年，对不 对？ 刚刚好一年，然后这张宝宝就生出来了， 对的， 是。然后之前呢，我看到你的那个访问，有很多人会说什么曲风有点太前卫啊，太 edgy 啊，你害不害怕、啊、等等。Erica 说。不，我不害怕。就是要给大家就是 一些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吧。 而且因为我有 follow 你的 Instagram， 所以就是每次像之前我记得很有一次你很激烈，就是当你拿到 Troye Sivan 的专辑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连续大概 po 了5个还6个限时动态，然后都在、哦、然后都 在 说 在跳舞嘛， 对，说我超爱 Troye Sivan， 对对对 ，Troye Sivan 会让我很激动，而且他明年要来台北开演唱会，我超兴奋的，对，他是我的 best friend， 他只是不知道， 对，所以这一张专辑我听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那一种感觉，不是 Troye Sivan 的感觉，是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给。推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整张专辑的编曲听起来也说实在的，就是不是很传统，我们很习惯的那些 sound。我们来听听一开始的开门曲，其实在第一开始的编曲我就已经就是有一点觉得哦，很不一样。他一开始就用那个左边到右边那个东西去骚你的耳朵，这样子。来讲讲这一首歌吧，为什么选这首歌当做开门曲，叫做《 游 离 曲 闹》？ 因为我写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边走路，不是写歌的时候，我喜欢边走路边唱歌边听歌，对，所以我每次回家，我从车站要走到家里有一段路，然后我就会听歌，然后唱，然后可是可能有一些人经过我会有点害羞，然后我就会停下来，然后等他走一段距离再继续唱，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不要停下来，我就继续唱或继续跳做我的事情，我会不会因此而改变这个人，我会不会感染他跟我一起唱、oh. 或是至少他回家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今天他看到一个非常奇怪或是很酷的画面然后会给他一些正面的东西所以其实在歌里面的 bridge 你会听到说 follow me follow me 跟着我一起我想要可以带动这样的正面能量对，然后有理取闹，我不是无理取闹，我是有理由在那边闹的对，然后就觉得这个当一个开门的歌可以让人家的心情是放松，然后又很打开心房去听这张专辑说的话。 如果真的你走在路上，然后唱唱，然后越来越多人 follow 你，你后面开始跟越来越多人的话 ，Oh my god， 这是我的梦，这 是电影画面哎， 所以你 超想要这种 Forrest Gump， yeah， 而且你知道我在写这首歌的画面是，如果 我走，或者是我坐在捷运上，然后有大家都在忙他们事情，然后滑手机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可能在捷运上面走走走，然后碰到你的时候，你就跟着我一起跳，哇，然后从黑白画面、灰灰画面变成有颜色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这样的， 你有把这个 idea 跟你的公司说过吗？ 我 没有说过，要做出这样的影片，其实也是。 Are you a Disney princess? I am a Disney princess. 你应该知道吧？我非常喜欢 Disney 。 真的假的？ 这种大合唱，这种在街上大家跟你一起突然跟着你跳舞 的感觉， 对，那是我的梦。如果我可以呈现一个这样的东西，我真是开心。哇、wow ！ 对，所以就是有理取闹。那前一阵子我刚好那一天去西门町，然后西门町有一个人，他就是会不断的唱歌跳舞，然后他。也不是刻意他要去到哪一个地方，应该要怎么讲呢？他就是刻意要唱歌跳舞给你看，然后他就在同一个路线这样一直走来走去，然后沿着捷运站这样走来走去这样。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参考，就如果有一天你这么做的话，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奇怪。Period。 哦，谢谢欧马哥，泼我冷水。 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你是美女，所以大家会多看你。 他是一个男的， 对，他是一个 那他跳的好不好？ 他， OK OK， 好好好，那我来实验看看。 好好 好。其实如果今天做那个 Dare to 单元的话，我们应该现在讲到这个，然后马上就是走摄影机走，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古亭站，有没有？ 走、 欸他的眼神是兴奋的。 对，我们刚聊，我现在非常兴奋，我想要把这个做出来。 是，我们来听听 Erica 的《有理取闹》。刚刚 Erica 有讲到，就是专辑里面有几首歌是他自己很想要，就是整张专辑都是走这种调调。但是呢，最后可能你知道小林老师阻止的吗？还是 谁阻止？也没有说阻止，只是刚好我们后来收来的歌，然后整个专辑可能不会全部都适合做 synth pop 那样的编曲。对。 但如果假设今天你自己是制作人的话，你应该会说没有，收歌，我从收歌开始我就全部走那个路线。 对 对 对，我就是会这样子决定。 不过是有好有坏啦，就是小云老师的收其他歌也会有，比如说我这张专辑另外很喜欢一首，也是第一首放那个《请回答》。 我也喜欢。 才会有就是这么的，就是这种爵士风格的东西在专辑当中。现在听到也是你的首播主打，就是《天鹅说》。 对。 那《天鹅》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是《天鹅说》？ 天鹅说就是在讲就是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也不是说外表的丑小鸭，可是可能是一种内心的蜕变吧。就这两年半我的改变，我有些新的想法，然后体验了不同的工作，还有一些自己生活上的改变，让我觉得我有很多话想要讲，然后想要当一个更勇敢跟更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最真实的自己跟最真实的故事是最值得被听见的。 所以体验很多不同的工作是有哪些工作？ 其中包括就是坐在这边啊，对不对？ 对啊，当 DJ 是一个，还有去演果陀的音乐剧，然后也有去当做电影的配音，动画片配音，对，就这些工作。 在这其中当中，你刚刚说到这两年半你自己的蜕变跟成长，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跟成长在哪里呢？ 我觉得， 快点，我们要切入爱情部分，来吧。 应该就是， 那你干嘛 失恋吧？ 你是不是就是在等这个很久？ 对啊，对啊，是啊， 就是对对的感情方面的不一样，还有不只是感情，还有一些就是家人的事情，对，让我体验到我需要快点长大哦。对， 怎么了？家人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可能就可能家庭的状况有一些 让你觉得不可以再像个小朋友这样， 就是让我看开，可能以前会觉得是问题的事情，其实那根本不是问题，有更大的你应该要去在乎的，然后可能要怎么说嘞，就是比如说可能以前会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我会纠结好久，然后一切都是感情为主，但是其实有更多人是需要我的爱跟我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我需要学会看开，然后不要让它那么的占用我的心。对， Erica 的眼泪要掉出来了， 没有嘞。但是失恋是大家都都知道的吗？ 我最近宣传还蛮强，每次都会讲到， 所以是宣传期之前可能大家不知道你失恋。 我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应该会。 可以感觉得到，对，绝对感觉得到。 他刚刚说，我觉得 Erica 好像失恋了。Erica 是不是很难过？我想要给 Erica 呼秀秀。Erica 他一定，我跟你讲，他一定失恋。就他真的很 follow 你， 我很关注你啊，我非常关注你， 很关注你，就是状况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你难过， 我蛮真实的。我虽然就是当艺人或歌手，可能不太会分享太多那种私人的东西，但我需要一个出口，我没办法憋，然后就是我会发这种问，或者我最近的状态，所以其实 follow 我 IG 你就可以知道很多 全部 我发生的事情。 对，而且 Erica 她一直是我就是国外的 meme 的一个窗口，就在 Facebook 上面，她会之前有一阵子会很转很多就是很好笑的东西，但是我不确定转很多好笑的东西，那是她状况好还是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是我觉得让当下让我非常开心， 对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所以可是就突然一阵子 没了， 都没看 到。天哪，你是他的 IG 观察家吗？ 都没有看到，然后我就， 对，我最近好想 看看怎么了。 但是表示现在还没有芭比的照片，对不对？ 对， 所以你没有发漏到， 应该会有吧？ 我已经发了一张，就是第一天他会来睡觉的时候的画面，超可爱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 Erica 在现场， 待ってね。 间谍放送， 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首首经典，热血沸腾。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80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 妈妈 ，Life just begun. 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猎鹰方案首选就是 HP。 出来创业，凡事要精打细算，挑选印表机更要斤斤计较。哎 ，Kevin， 快告诉我哪台 CP 值最高 ？CP 值之王就是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随机最大列印量，黑盘15000张，彩色8000张，一开始就给你破万超大印量，让你想怎么印就怎么印。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别难过了，没有他的日子你会过得更好。 但我不想跟唐分手 不急，你可以慢慢分啊。平日只要少喝含糖饮料，并遵守减糖3原则：一，要喝饮料选无糖或微糖；二，要喝原味乳最健康；三，要喝白开水对身体最好。自然减糖，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去糖，去你的负担。 以上广告使用烟捐益助经费，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谁说进口车高不可攀？国产车价66.8万元起，再享零头款。轻松拥有 Peugeot 301， 15.2公里超低油耗，红极最大行李箱，1.99%超低月付，3年3万公里免费保养。欧洲进口 Pure 301。 我和你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不会逃走。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横扫数位排行冠军王心凌，在意追星强打大眠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 Go。 我的黑眼将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被电脑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UFO。被电脑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现场的呢就是 Erica 带来她的最新专辑 Dare to 天鹅说。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一首歌曲叫练习离开，然后我觉得在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势必要跟所有人就是跟我们讲一下这张专辑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邱雅姿。 哦、oh, 对， 他是谁？有好多好多的中文词都是他填的。 对，他这张专辑写了七首歌。 刚 Erica 在我在讲这一长串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有紧张， 心里想说、 就是、 要讲 谁，你到底要问 我什 么？ 对，我有一点我超紧张的。哇，还好邱雅姿，对不对？好，邱雅姿，好，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写词人。他是好像去年才开始写，然后我们是去年， 真的好新哦。 对，我们是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创作营的发表会，然后他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参加的，然后小英老师就有注意到他的词，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新，很年轻、然后我们就请他问他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做这张专辑、对，然后所有我的作品都是他写的，那他还有写其他两首，对，邱雅姿，棒。 因为原本一开始就不认识他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哇，他是不是 Erica 的密友，或真的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就等于是帮你说话的人。因为、 不是我们这张专辑之前没有认识、但是后来合作之后，我们变得很好朋友。 嗯哼， 对， 我们来听听《练习离开》。 练习离开，亲手勾砸的爱。换一片天空。 高砸的爱该释怀，用时间去活埋、yeah, 练习离开、yeah, 练习不爱，删掉过去现在未来的未来，最后明白值得分开是因为舍得分开是因为爱。 在 Erica 的最新专辑当中呢， Erica 写了很多首的曲子，然后呢有两首歌在专辑当中也是有收录的，包括了 What Can I Do 还有 Let Me Go， 就是有收录你原本的原始的创作 的 demo, 的 demo。 这个 demo 你没有重新录吗？ 我原本想要，小英老师有问我要不要重录，然后我真的重录了、但是后来小英老师还是决定用最原始的 demo， 因为他觉得那时候的状态跟语气是、他听的时候是打动他的，所以他想要保留最原本那个的样子、给大家听听。 但这个 demo 其实完整度很高、很不随便、 现在所有的人专辑里面的 demo， 你就是他，就算他跟你说那 demo， 你听也觉得这个你真的 都好了吧？ 对啊， 对，那两首也是其中两首、唯一两首我写完整的词，其他的可能都是啦啦啦或是哼，但是因为这两首我很有画面，然后有。就是在讲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还蛮清楚我想要表达什么。 来了，我们要听经验。 我们私下聊呗。 刚刚也有讲到那个创作营，然后呢，在这次的创作营当中，其实上个小时我们播了一首就是王彦维跟阿珂谢和弦最近合作的歌曲。对对对对，那这张专辑也收录了一首王彦维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拥有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那一次的创作营你自己也身在其中吗？ 没有，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只有去听发表会。对，然后这首歌是我那天印象最深刻，我一听到就爱上，就觉得那首歌我需要它。 所以发表会是创作营结束之后，他们会发表他们创作所有歌曲、然后开放大家去听， 就他们被关起来几天之后的成果。 对，然后可能会邀请一些版权公司来听听啊，还是唱片公司的人看要不要， 所以很像是那个画作拍卖会，在下面举牌这样。 对， 这个。 然后我就那天有留，就是有要留这首歌，然后后来其实好像有后面还有几个人有留，但是我是排第一顺位，然后后来好像我后面的人有想要买的意义，所以版权公司有来问我们说，有人想买了，你还愿意你要买吗？还是你要让给他？然后那时候小英老师还有 Summer 姐都觉得，哦，我们不要因为别人想要买就逼迫自己要买这首歌，然后说不，小英老师，我需要他，我就是求他，因为我觉得那种感动，你第一次听到。 哦，你说那个假不来的， 非常非常 真实的、 真实，然后非常的宝贵的、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想要放过这个歌。 是哦， 对，所以小林老师就看到我那么喜欢，他就说好，那我们买吧。 那你现在重新听你以前比如说很喜欢的歌，你都还是会有同样的悸动吗？ 我觉得像第一张专辑《下一个未来》我也是一样的感觉， 是 就是一听到就觉得我的属于我的歌，然后还是一样爱它，还是我最喜欢的歌。 现在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网络很发达，所以我常常听歌就是直接开 YouTube 或开 Spotify、KKBOX 等等，就让他们这样播，或是随机就是看什么歌会 打动你， 会打动我这样子。然后常常我也都不会去记歌名。然后有时候我就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这首好听，然后我要看一下歌名，然后看一下歌名以后呢，就会发现说，哦，这就是我上次觉得好听的歌。 哦，是哦， 常常会这个样子。 哦 ，OK，OK， 对， 好像是，就是有一些频率或是旋律是我们就是 习惯或 喜 欢 的， 对。所以这首《拥有我》那时候打动到你的时候，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我有被影响，因为我已经先看了王彦维，然后我就会觉得。Erica， 你唱的好有王彦威的形状哦。 你说这个东西吗？ 对， 我知道那是他的特色，因为 原本 demo 就已经这样唱，然后我想说他是真的这样唱，还是这是效果？然后我就在揣摩他的那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有趣，比就是 笔划过去、 这样就很无聊嘛、那个 staccato 的感觉是我觉得是这首歌的一个亮点、所以我很辛苦，那个很难唱，我录了好几遍然后一直音不准，对，然后后来就是王彦维也自己有说 他很感谢我有保留他的那些细节、 他也很感谢你就是拥有了他，让他的那个创作营没有白费， 真的他很会写歌、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乐观的女孩擅长做梦，梦里头没有可怕的是忍受，只是这场梦能够多久，她害怕却从来不喊痛，没有人看懂，没有人说破，天使的笑容烂泥住藏角落，倘若遇见另一个我会走向前，我别过头，躲在我背后的我黑暗中也曾有坏念头，谁会伸出手，谁会拥抱我将不安带走、躲在背后的我太坚强太脆弱，等着向前，我别过头，躲在我背后的我黑暗中也曾有坏念头，谁会伸出手，谁会拥抱我将不安带走、躲在背后的我太坚强太脆弱，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现场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她的最新专辑《天鹅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任何对于 Erica 的疑问、好奇，然后想要知道 Erica 的更多更多的讯息，也都欢迎直接在上面留言，我可以帮你发问哦，我会很认真的帮你发问。 应该没有人对她的好奇度会 超过我。 你一个人可以包罗万象，从音乐到食衣住行，你全部都很好奇。 天哪，这根本就是 crazy fan 哎、欸，这是 groupie、欸。 有， 太可怕了啦！ 他们其实真的是你最疯狂的粉丝。 我有点惊， 你说有点惊讶， 有点惊讶，我不知道你那么的关注我。 而且之前就是在 ICR 遇到的时候，我觉得还要就是装就很平静的， 内心在翻腾。哇 哦！对。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就是真的曲风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首歌很有趣，那我看到就是 KKBOX 也最近把它就是抓到他们的新歌，怎么讲， 热榜、 就是、对，精选当中、叫做哪边凉快哪边呆、 对，这首歌是周强写的，狮子合唱团， 请说。 这首歌是一个很 放轻松，然后很舒服的 R&B grooving 的歌，对， 也是你就是喜欢，因为我记得上次访问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告诉我说你非常非常喜欢 R&B New Soul 这种东西的歌曲， 对，他这首是我觉得我唱，还有请回答是我很自在的在唱的，对，然后因为我从小就爱唱 R&B， 我喜欢听很多种，但我觉得 R&B 是我最能发挥的曲风。 这边有问题了，请问，我觉得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 yes 啊，就是 Erica 会去跨年活动吗？ 会的，我今年会在花莲跨年，所以花莲的朋友， 你只有一场吗？啊、 一场， 对，而且 花莲 答应花莲就不能再去其他地方了、欸， 没错， 对啊， 对，因为那个火车有点太久了。 好，所以花莲的朋友今年跨年可以看到 Erica。 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终于看开，每场一的爱情领受起来，那边凉快，那边呆。翻页，新的告白。你不起的刘海，漫步下个站牌，那是城市里唯一煽情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自己陪自己爱，关于爱情的品牌，自作前来一二三，二二三，几多无奈，别再说起来，经不起爱不爱都是意外，太认真对待，太慷慨，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终于看开，每场一的爱情凝守起来，那边凉快， 这是呢，在 Erica 的听儿说专辑当中呢，有这种轻松的，有 Erica 自己喜欢的，然后呢，这个喜欢的也有很多种喜欢的，有想表现出来的，像是 Troye Sivan 感觉的，然后有从小听的 R&B 的，然后第一次挑战的比较爵士风格的，还有找到了小雨宋念宇的这一首歌。这首歌的缘分又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第一张专辑就有收过他的歌，然后第二张就想要继续收，因为我觉得我跟小雨的在喜欢的音乐类型蛮像的，对，然后唱他的歌也觉得很蛮自然的，对，所以这首跟第一张的不一样，因为第一张是情歌嘛，是抒情歌，那这个是比较有节奏感，然后有点 funky， 对，一听到也就是爱上 我的， 对，我的。 而且他一开始的编曲的时候，其实是他一开始没有让你感觉到他后面会变成 会变这样，是一个惊喜，我也超喜欢这样的转折。 这首歌是个惊喜。最后呢，就是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就是如此密切的 follow Erica 的话。欢迎你，怎么 follow 你呢？ 可以搜寻我的 Facebook 是 Erica 刘艾丽，还有我的 IG 会有比较多我的狗狗的照片，或者是如果我失恋心情不好，会在那边分享。 现在好像豁出去狂讲有没有 ？Erica 陆0314，然后我最近也开始拍一些 vlog 哦、oh, ，在 YouTube 吗？ 对，哎，你不是很关注我吗？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这件事、欸，我不知道这件事、 欸。对，我已经出了两集喽， 然后下一次会是18号又再出就。大概每两个礼拜的周二会上一支新的影片， 哇， 这是给自己的规定吗？ 对，就至少宣传期我想要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反应不错的话可能会继续拍，对，然后就是很真的很私下的我，你看到我有多 like 呛，然后 我要马上订阅 好可怕、 哦、yeah, Erica 刘艾丽我的频道，然后有一个 section 是我的 vlog 的东西 哦、yeah. 好，今天最后呢就用这首歌曲来恭送 Erica， 这首歌就是小雨的敢爱就来，谢谢 Erica， 谢谢。 心推理太难挨。

爱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2号义卖商品有 HP Sprocket 口袋相印机山茶花水晶限量版礼盒，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2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电影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Erica 还在现场，因为我们发现最后一个段落 Erica 竟然跟 Erica 是有关系，对因为2018年就是我最痛恨的两位男人， 你不要在那边你只要说你的情敌廖博雅就可以了你知道 Gavin 廖博雅跟 Erica 合作的歌曲名称是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 谢谢玛丽 02-23-63-995，只要打这歌曲名称他就要送你精美运动袜一份， 没错、wow、对，就是 Erica 最近有跟廖博雅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曲，也是现在你听到这首歌曲你知道吗？知道的话呢打电话进来我们就可以送你精美运动袜02-23-63-995。今天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Erica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你刚刚是不是又心动了一下？ 嗯， 没有， 我心动了53分钟啊 哎、欸，哇，这个很哦， 很撩吗？ 有点害羞呢，有点不好意思。 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当爱成为最美的行动，请俯瞰我。别当 so sorry， 我们能不能别说放弃 ？so sorry。因为很爱很爱你 It's time I let you go。 没有你的珍惜，呼吸忍不住想念你，再没有人像你能给我勇气，看旅行那晚几乎浑身电起飞，想听见你说留在我身边，我不愿你放弃最想到达的地方，总是能想象着你绽放光芒。 And I'm so sorry， 我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星空，幸福看我。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蔡健雅破新单曲《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决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的 去住过我的但愿怎么记得感动的每一刻写成歌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感谢这一生没白费我会留下什么请替我保管哦别不舍得 Who a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我是被疼爱想哭我会去遍大海不忧无虑去爱像尘埃自由自在我在那一片大海告别了感慨 It's a good night Goodbye 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od news Honda 年终回馈再加码重重好礼等你带回家 Honda 全车系年终购油礼献给您来电试乘就送 Honda 限量精品订车抽万元原厂保养券入主送五年全车延长保固，旧换新再享五万元，还有还有，加码再抽独得现金一百万。马上前进 Honda， 多重好礼等着您。Honda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有你陪伴， 因为有你，因为是你，因为我只喜欢你。 只要能跟着你，与你一起平凡也会丰富。 谢谢淘金营专辑数位平台全面上架人生的好因为有你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